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30分钟捕捉世界之变，30分钟集合环球资讯。联合国电台、加拿大国际广播电台、澳洲广播电台、韩国国际广播电台每周最新传送海外动态、时尚趋势、华人生活。环球30分，与您谈天说地，话世界。 各位朋友好，欢迎关注今天的环球30分，我是戴蔚然，非常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今天节目中，我们首先来关注韩国刚刚推出的新工时制度。新工时制度规定，韩国每周7天工时的上限从此前的68小时缩短为52个小时。那么韩国为什么会在这个节骨眼上推出缩短工时的新工时制度？这一制度又会给韩国的产业带来怎样的革新呢？在节目中，我们就来听韩国经济学家对此的分析。此外，我们还要关注取得历年来票房最高纪录的2018北美夏季票房。结果显示呢，票房的增长并非是因为观影人次的增加，而是单张票价的上涨导致的。这背后有哪些值得关注的趋势呢？欢迎走入本期的环球30分。建设一座新工厂，耗时、耗资、耗人。但一些企业为了避免高税负呢，也只好采取了迁走工厂这样的计策。比如最近闹得沸沸扬扬的美国哈雷戴维森摩托车厂呢，就宣布要把公司面向欧洲客户出售的摩托车的一部分生产工作转移到美国之外，目的是为了避免欧盟针对美国关税采取的报复性关税。结果一场战争引发另一场战争，总统特朗普就宣布呢，会对这家总部设在密尔沃基的摩托车制造商征收更高的税负，如果你们把产品卖回美国的话，会用更高的价格让美国消费者拒绝购买你们的摩托车。类似的事情在英国也很可能上演。 Airbus 欧洲空中客车公司呢，就警告他们可能会离开英国，前提是英国在脱欧之后无法和欧盟达成过渡协定。英国产业联合会表示说呢，如果英国不能够留在欧盟的关税联盟当中，那么英国可能会被重创。除了像空客这样的大企业也许会迁走之外呢，像西门子等公司都有可能因此而迁走。近日央视记者就走访了空客在英国的制造基地，也的确感受到了这种紧张的氛围。 在空客公司厂区静悄悄的外表下面，可以感受到英国航空制造业的快速心跳。过去15年间，空客公司在威尔士的布劳顿投入巨资新建了2片新的厂区，为 A350 和 A380 等新型客机制造机翼，这里的员工最多时达6000多人。而现在随着脱欧前景的不明朗和脱欧谈判的不确定性，空客公司在英国振翅起飞的势头有可能戛然而止。 The Airbus employs many local people, so it will have a big effect on the economy, jobs, housing, retail. Well, yeah, they are worried about the jobs, they're worried about the futures, they're worried about paying the mortgages, you know.I mean, like I say, it's in the hands of the politicians at the moment, isn't it? 空客公司的脱欧风险报告在英国遭致脱欧派的激烈批评，认为这是空客在威胁英国政府。而空客工厂的所在地威尔士政府则支持空客的做法，他们希望英国政府能够尽快明确脱欧谈判的立场，加快脱欧谈判的进程。眼下，在布劳顿还有附近的一些市镇，空客带来的繁荣和兴旺依旧。而一年后这里的情况又如何？在空客工厂就业的近6000名本地员工是否会面临失业的威胁？人们就像在等待最后落地的那只靴子一样，在等待脱欧谈判的结果。 企业要走引发恐慌，有外资要来也可能会引发恐慌。在印度呢，美资零售巨头沃尔玛就战胜了亚马逊，收购了印度最大的一个电商平台。 印度被认为是继中国之后全球电子商务发展的又一个蓝海，结果呢，这起收购引发了印度一些零售商贩的极度不安，他们认为巨头进来之后价格就会被拉低，这些小商家呢将没有生存之地。好，来听报道。 弗利普卡特是印度最大的电商服务平台，也是各海外零售巨头争夺印度市场时积极拉拢的对手。因为担心沃尔玛与弗利普卡特的组合会影响自己的生计，印度全国贸易商联合会组织在本周一组织印度当地的商贩静坐抗议这笔总价高达160亿美元的收购案。 Walmart will dump global sources product in the country through the passage of e-commerce and will ultimately control and dominate the retail trade and will dictate its prices by deep discounting, undertaking all kinds of malpracticesPredatory pricing and loss funding。 数据显示，在印度目前价值6700亿美元的零售市场，多达90%的交易来自于街头小店和商贩。目前这笔交易正在等候印度监管部门的批准。路透社报道称，尽管印度竞争委员会将会考虑所有与这笔交易有关的因素，但是抗议活动并不会对这笔收购造成影响。沃尔玛目前在印度经营着21家商店，该公司周一表示，他们一直在为印度本土制造业提供支持，并且从许多中小型供货商、农民以及女性经营的企业那里进货，并承诺沃尔玛与弗利普卡特的合作将会通过线上市场模式为成千上万的印度本地供应商和制造商提供接触消费者的机会。 世界变化快，新闻线索多，环球三十分，一把新闻放大镜。 下面我们将视线转向美国，一起来关注夏季的美国电影票房。按说呢，夏天是一年当中电影票房记录最好的时候。从目前数字来看呢，今年北美的夏季票房也确实创下了历史新高，同期比去年要增长 16%。不过有人就说了，虽说金额在上涨，但可能因为是单张电影票价格的上涨，引发了总体金额上涨，而走进影院的观影人次未必增长了。来听报道。 今年夏季，多部口碑票房爆棚的电影齐齐上映。4月27号，由迪士尼发行、漫威影业制作的超级英雄影片《复仇者联盟3：无限战争》上映后，横扫北美和全球票房。北美票房高达 4.15 亿美元，《侏罗纪世界2》北美首周三天取得 1.5 亿美元。这个成绩尽管比前作 2.088 亿美元有一定下滑，但已经超过了此前大多数的预测。而6月15号，时隔14年才上映的续集《超人总动员2》终于回归，该片的首周末票房突破 1.8 亿美元，成为北美影史首周末最卖座动画电影。截至上个月27号，北美电影市场夏季票房已高达 20.9 亿美元，约合人民币 138.59 亿元。而有分析认为，目前全球发达经济体的票房增长主要原因是票价的上调，而非观影人数的增多。美国、英国等国家电影市场已经非常成熟，按照产业生命周期理论已处于成熟期，甚至开始出现衰退的迹象。2017年北美夏季票房大幅下滑，与之相反的是，美国家庭数字娱乐消费增长 20%， 网络流媒体服务的崛起正在将人们带出电影院，人们更愿意懒坐在沙发上打开电视或者电脑看电影。 刚才给您介绍的是今夏到目前为止美国电影票房的情况，而在中国2018年的暑期档呢，依然是十分值得期待的，特别是中国国产电影的表现。像6月底上演的《动物世界》已经取得了票房口碑的双丰收，截止到7月3号为止呢，票房总计 3.22 亿人民币。我不是药神的点映就获得了单日的票房冠军，单日票房近5000万人民币，票房已经累计破亿。还有邪不压正、西红柿首富、狄仁杰之四大天王等多部大片，历年暑期档为年内票房以及上座率的高点，暑期档的三线到五线城市票房占比是相当的高。另外值得关注的是，在第21届上海国际电影节期间发布的中国电影产业研究报告也显示， 今年第一季度，中国电影票房收入已经超过了200亿元，超过了北美同期的 28.9 亿美元，约合人民币183亿元，首次创下了全球单一国家季度票房的最高纪录。这份报告凸显的另一个亮点呢，就是中国电影业是借助互联网加速发展的。今年五月，中国的线上购票占比达到整个票房的 86%。中国电影票的网购率已经稳定在了 80% 以上，而北美则是 20% 到 30%， 说明了互联网在推动中国电影产业方面的发展是功不可没。 左耳聆听北半球，右耳聆听南半球，环球三十分，陪您一起听遍全球，了解世界。 下面我们将视线转向奥地利首都维也纳，纪念联合国外空会议50周年高级别会议在这里开幕。在会上出现了一位中国观众熟悉的身影，他就是中国的航天英雄杨利伟。杨利伟向会议捐赠了中国空间站模型，并接受了联合国电台的访问。好，请听报道。 通过联合国的这么一个形式，能够让更多的国家能够去参与到这一个人类共同的一个事业当中去。那么中国呢，这一次这个在和联合国外公司进行了一个合作，那么这关于载人航天的技术一个合作，我想它就是为了更好的去体现对外空的这种资源的利用，更好的为人类造福这么个宗旨。那么也是通过这种合作呢，希望能够有更多的国家能够去参与到这个一个人类的共同事业当中去。那么作为中国来讲呢，我们也想利用下一步我们的这种空间站的整个的这个发展。 杨利伟说，50年来人类的航空技术迅速发展，如今人们的日常生活已经和外太空的和平利用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从这个角度来讲，太空技术的发展，那么应该说在当今社会除了是从我们人类的这种日常生活到我们的人类的发展，已经和太空有着密不可分的这么一个关系。要可以这样讲，如果没有这个太空的整个技术的发展对我们现在生活的这种发展是一个不可想象的。如果说我们回想10年前、20年前甚至30年前那种那个时候的状态，那用现在这种技术已经是一个不可想象的。所以现在呢，我们整个发展这种航天的技术对人类的社会的共同的进步，那它起着一个非常关键性的作用所以呢，我想这个发展这种航天的技术，那么也是人类共同发展，或者是说利用这种资源更好的为人类服务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项目。 今年52岁的杨利伟是中国首位航天员，他荣获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空间科学奖章。尽管距离首次登空已经过去了15年，但是到现在，杨利伟说自己被记者采访时问的最多的依然还是当年升空时的感受怎样，外太空的景致又如何。这使他深深感到了公众对于外太空的浓厚兴趣。 所以03年4月15号，我乘着中国的神舟5号飞船进入太空。我想呢，首先它是一个作为中国那么整个的这种航天的发展这个取得了非常可喜的这么一步应该说也是圆了中国的一个航天梦。那么当然作为一个航天来讲，当我们进入太空的时候应该说当时那种感受对我来讲还是一个非常难忘的正像我在太空当中那么去俯瞰人类赖以生存了10000多年美丽家园的时候，那我想这是一个很难用语言来去表达的。当我们看见这种美丽景象的时候当我们从飞船里边去看这种广袤无垠的宇宙，再反过来看看自己的时候，真的是深深的为人类的这种伟大感到无比的骄傲，同时呢也为自己一个个体的微不足道感到这个我们应该更好的去热爱生活，同时更好的认识 热爱我们美丽的地球家园。当我飞行的时候展示了联合国旗，我想呢，这是一个人类共同的一个事业的一种象征。那么中国呢，搞载人航天，它的宗旨呢，就是和平利用空间资源为人类造福。那么从航天这个领域来讲呢，那么国际合作是一个大的发展趋势，那所以呢，这个在我们中国首次飞行过程当中啊，我就展示了中国的国旗和联合国旗，那么是希望我们能够通过我们各自的努力，为人类更好的造福。那么从发展这个角度来讲也是这样，那我也刚才也讲到了，那么从整个行业发展，那么它是一个未来发展的一个大的趋势，所以呢，我们搞中国的载人航天一直在致力于推广这种技术的国际合作，更好的为人类服务。那么这一次呢，我们和外空委进行这种载人航天技术的这种推广，也是为了更好的来体现这国际合作，更好的去推动一带一路的这个发展。那包括这个习近平总书记讲的这个人类共同体，来更好的建设人类共同体。那从这个领域来讲，怎么样更为世界的这个和平发展去做自己的一份工作。所以呢，我们这一次中国的载人航天，那么和外空委的合作呢，是从四个方面来去共同来去推进。那么我们现在呢，也进行了这个项目的一个发布那这一次今天又在这儿呢，进行了这个流程协议的一个签订。那么就希望有更多的国家能参与进来。我们现在呢，也在进行这个和外公司一起进行这个项目的一些遴选那么希望能够有更多的国家和机构能够和我们一起在载人航天这个领域能够为世界的这种航天发展能够去做自己的一部分工作。 在接受采访时，杨利伟还特别寄予了有志于外太空和平利用工作的青年一代。 那首先呢，这个也非常感谢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授予的我这个勋章。那么我想他也是不单单是有对我个人，他是对更多的是对这个领域去从事工作的人的一种奖励或者是一种激励我想呢，也是通过这种形式让更多的人能够去为人类的这种发展做一份工作。那当然通过这个角度来讲呢，也是我个人来讲非常受激励。那么同时呢，也是希望能够在世界上的不同的国家机构，特别是对于青年人能够去积极的投入到为人类共同发展这个过程当中，特别是在宇宙的探索。我想这是对未知的和人类发展的一项工作，那么有更多的人能去关注它或者加入它那么这样才能使我们的人类能够更好的去发展那当然我也希望有更多的年轻人能够投入进来，让我们一起努力为地球家园的建设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世界变化快，新闻线索多，环球三十分，一把新闻放大镜。 这里是环球三十分，下面我们将视线转向韩国，来关注韩国7月1号开始实行的新劳动法。新法规定，韩国劳动者可以在工作和家庭生活之间寻求一个平衡，将每周最长工作时间从68小时减为52小时。那么新的工作时间制度会给韩国社会带来巨大变化，那么可能会直接引发哪些变革呢？下面我们就来听韩国国际广播电台记者采访韩国真好经济研究所所长李仁哲先生来听报道。 文在寅总统的选举承诺之一是缩短工作时间，政府计划在2020年左右将韩国年工作时间降低至1800小时，达到经合组织成员国的平均水平。从本月开始，拥有300名或更多员工的公司必须将最长工作时间减少到每周52小时。40小时正常工作时间和最长不超过12小时的加班时间。拥有50至299名员工的公司将从2020年1月起实施这个制度，而拥有5至49名员工的公司将从2021年 7月开始实施这一制度。 5인이상49인사업장의경우에는2021년7월부터시행을하게됩니다。 正如韩国真好经济研究所的所长李仁哲先生的介绍，缩短工作时间的工作制度为韩国劳动者提供更多的晚间时间，且预计将提高劳动生产率。韩国创造了所谓的汉江奇迹，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经济成果，预计不久将实现人均收入3万美元。然而韩国超长时间工作的现状并没有得到改善，韩国人平均每年工作2052小时，远高于经合组织成员国平均1707小时的工作时间。尽管工作时间很长，但韩国的劳动生产率远远落后于其他经合组织成员国。韩国人平均每小时收入 34.4 美元，比经合组织平均52美元少了 17.6 美元。长时间的工作会导致工作与生活失衡，并带来更多压力，使工人失去工作动力并降低生产力。为了提高生活质量并提高工人的生产力，韩国政府决定缩短工作时间。与此同时，减少的工作时间将创造更多的工作机会。 政府和劳动界都期望较短的工作时间能够创造新的就业机会，因为公司必须雇佣新的工人来实现他们的生产目标。韩国国会预算办公室估计这一制度将增加录用 12.5 万至16万人，而韩国劳动研究所预计每周52小时的最长工作时间制度将创造 10.1 万至 19.3 万个新的工作机会。 政府预计新的工作时间制度将创造多达18万个新的就业机会，更多的闲暇时间可能会增加消费，振兴旅游和教育行业。考虑到这些好处，大公司已经引入了各种工作制度来应对周最长52小时工作制度。 韩国最大的公司三星电子公司自去年10月份以来已经开始为此做计划。公司自今年1月15日起推出了新的工作制度，以有效利用非工作时间。在新系统下，休息、抽烟或放松的时间不包括在工作时间内。此外，如果团队成员每周工作超过52小时，那么团队和部门负责人在绩效评估中的评分将会很低。三星已经运行了弹性工作时间系统，公司的员工通常从早上7点到下午4点工作，但只要他们按规定的时间工作，他们就可以决定下个月的工作时间。同样，LG 电子自今年2月份开始试运行了40小时办公室工作时间，并将每周最长52小时工作制度扩大到所有生产一线工人。如果 LG 公司的工作人员在周末工作，他们可以在平日工作中倒休一天或几天。 韩国的大公司正在尝试各种工作计划，包括弹性工时制度。这是一种可以让员工与经理一起调整工作时间的自主选择系统，还有工作班次制度的改革等等。一些公司严格将工作时间与休息时间分开，关闭吸烟室或在工作时间外强行关闭个人电脑。然而在中小企业还存在一些问题。 中小企业的雇主和雇员都担心新的工作时间制度，员工担心他们的收入可能会减少，而雇主则担心新员工会增加劳动力成本。根据国会预算办公室的估计，那些每周工作时间超过52小时的工人在新制度下的平均月薪为328万韩元，平均下降 11%。 雇主也必须承担较高的劳动力成本。韩国小企业协会表示，较短的工作时间将导致每年12.3 万亿韩元的额外劳动力成本，而那些工人人数不足300人的中小企业将承担 70% 的负担，大约 8.6 万亿韩元。 전체비용의 70% 약 8조 6천억원에 달할 것으로 추정이 되고 있습니다。 包括建筑公司等部分企业很难改变他们的工作时间制度，施工受天气的影响很大，因为工作效率在炎热的天气下很低，在这种情况下很难达到工作时长的要求。